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外篇一，在日本陆军省前昂起头的小个子中国军官是谁？写过918中国军人在东京的冲冠一怒，逼着看着满蒙事变大写真帖杂志里面那张中国士官生举行抗议的图片，总觉得有点异样。画面上一边是留着人丹胡的日本官员，另一边是表情严肃的中国士官生们。可以看到士官生们有人手提着佩刀，显然是准备致还给日本人的。这种佩刀笔者也收了一口，有着镂空的护手和牛角雕刻的握柄，造型颇为优美，但并不开刃，属于一种仪仗刀，没有杀伤力。难怪那个日本官员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让我觉得异样的是，画面中那名身材矮小却怒目直视日本官员的中国士官生，此人虽然个子不高，但腰板笔直，气宇轩昂，看来便不似隆中之辈。他的这张面孔总让我感觉有些似曾相识，搜索记忆之下，一个模糊的人影从记忆里浮现出来，不像吗？我们把这张照片 PS 转个身，和那张士官生的照片放在一起看一看，像不像呢？同样弯弯上挑的眉毛，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角度，向下抿的嘴角，鼓出的颧骨，样样都酷似。特别是耳朵的轮廓也几乎一样。对比耳朵轮廓，常常是公安机关确认犯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呢。无论从长相还是照片中的位置，都几乎可以肯定这张照片上的小个子中国军官便是此后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后来的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又被国民党方面称为最大共谍的郭汝瑰。郭汝瑰，川军将领郭汝栋的堂弟，黄埔军校57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入陆军大学深造， 成为陈诚的亲信。抗战时期，参加淞沪战役，并规划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屡立战功。因据说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期间，为中共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而被退居台湾的国民党部分人士称为最大的共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97年10月23日，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90岁。在918事变发生时，郭汝瑰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工兵科学习，与第三师团工兵大队实习中得知国变，立即联合同学到中国青年会馆开会，决定申请退学。郭汝瑰是这批退学士官生中和日方交涉的代表之一，以态度坚决著称，正符合照片中那名小个子军官在照片中的位置和表情。当时的士官生对日交涉代表不过四人，其中除了郭汝瑰之外，若还有一个眉弯个小、嘴角下抿、还长一双大耳朵的代表，这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这里面有几分臆测，比如笔者初始对郭老的身高无从得知。要是出生于四川的郭汝瑰将军身材不似邓小平而仿佛毛泽东，那这番推测就完全错误了。后来得知郭汝瑰将军有个郭矮子的外号，才觉得这个推测的可信性又增加了几分。其实这批日方描述华人在918事变后反应的照片中，还有一个人让笔者留意，不过这次不是看照片找人，而是先想到这个人，然后到照片中去找他了。这个人就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周恩来的重要助手之一王炳南。要找他的原因是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上登出了前面那张柏林中国留学生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对着地图研究中日战况的照片。当时中德之间虽然关系不错，但到德国的留学生很多是学习军事的，不穿军装而又在柏林的不过区区数十人而已。偏巧王炳南当时正在柏林大学受杨虎城的资助攻读政治学，而且在918事变后立即在当地组织中国留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总共几十个留学生，照片上就出现了13个。当时积极组织救亡运动的王炳南若不在其中，那倒有些奇怪了。经过仔细查看，笔者认为照片中后排左起二三四人均有可能是他。排除掉年龄因素以后，后排左起第三人可能性最大，就是他。对比一下1934年合家欢照片中的王炳南，长脸、宽额、冷眉、细眼，是不是很相似呢？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推测了。要是有机会能见到王炳南部长的熟人，可以辨认一下，没准儿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当时在柏林还有一个姓王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他似乎不在这张照片上，但后来却拿出了全部积蓄支援抗战。这个人叫做王干昌。笔者父亲病重期间，我回到北京陪伴他。有一次他病情稍缓，我扶着他在医院附近散步，走过一个路口，父亲凝望半晌，叹了口气，说王老就是在这儿出的车祸。王老就是这位当时在柏林的王干昌， 后来两弹一星的元勋，晚年在北京因为车祸重伤，一年后去世，很多人都觉得惋惜。写到这里跑题了。从918事变爆发已经80多年过去，当笔者试图追寻那些和郭汝瑰将军一起回国的中国军人的名字时，发现他们的生活轨迹堪称各种各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傅炳勋，郭汝瑰的老战友，黄埔军校五期生，也和郭汝瑰一样，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学习，脱离组织关系，回国以后任第43军26师76旅151团团长，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48年续任陆军少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与郭汝瑰却完全相反。先是因为贪污被蒋介石通缉，随后又拉队伍对抗解放军，在大陆打游击，直到1952年9月26日才在四川黑水兵败自杀身亡，是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极少数所谓忠臣之一。苟吉堂入学前原为商人，奋于兵乱，欲学习军事以图报国，回国以后到绥远前线13军任职，参加过南口血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冬季攻势、湘西战役、桂柳反攻等。他曾作为汤恩伯的代表，多次与驻山西中共部队联络，协同抗日作战事宜，会见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刘伯承，有朱彭徐刘个个逢之语。苟在国民党军中官至中将，新中国成立以后下放农村劳动，受伤后遭退职，失去经济来源，靠子女接济为生。文革中复遭批斗抄家，1976年病逝，直到晚年军人风度俨然。有我有一点敢向先母保证的，我为民始终是爱国家和社会，而我过去服官20年中，除仅以满腔赤诚报国为民之外，从无半点自私之语。蔡文志，湖北人，祖父为清末举人，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以后弃文就武，自费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回国以后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分配在陆军第13师，又因机缘选送大本营工作。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当中，蔡文志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做出的建议和计划得到上级重视，后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并升任陆军总部中将副参谋长。在电影《开国大典》当中曾有他和汤恩伯就长江防线争吵的镜头，此事实情。蔡因此愤恨辞职去了美国，1980年受叶剑英的邀请多次回国，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有意思的是，蔡晚年致力国家统一，曾专心帮助解放军研讨攻台策略，有上中下三个献策之说。李浩，湖南人，1924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1930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24期部科班，回国以后任国民党第十师上尉连长，随即保送入南京步兵学校第一期、陆军大学14期学习。全面抗战爆发以后， 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主任教官兼情报室主任，与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商定合作训练突击队，后任突击队第六营上校营长，在邵阳一带和日军进行游击战。1944年其调任国民党暂编33师一团上校团长，驻守温州，率部参加了荔温战役，后来追随程潜举行湖南和平起义，任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在反右运动当中受到迫害，后来平反，1995年去世。海静强，广西桂林人，白崇禧的外甥，回国以后入陆军大学第13期深造，抗战期间曾任桂林行营少将高参，曾参加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和桂柳追击作战，其军事才能被白崇禧看中，视为接班人。对日作战颇有才气的海静强打内战却完全外行，1946年在莱芜战役当中被俘。此战电影《红日》中张军长有话，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这么快。188师少将师长海静强就是6万鸭子当中的一只。1949年4月因国共和谈，中共为表诚意释放了海静强，他可算是国共和谈当中唯一的国民党方受益者，但海不久赴台湾经商，终止了军事生涯。胡景通，陕西人，国民二军军长，是绰号不要命的名将胡景翼的弟弟，去日本前已经是团长，退学回国以后任国民党陆军师新兵训练总队总队长等职务，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曾任邓宝山部骑兵第六师师长。1949年9月率部随董其武将军在包头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副军长兼师长，1998年病逝。刘子奇，湖南人，出国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参谋处少校参谋，退学回国以后到前大军部下担任军官训练班中校队长，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在陈大庆部下处理参谋业务，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但在河南战役的失利中也不无责任。1947年在米脂战役中被俘，从此为解放军从事敌工工作，曾担任第一野战军后勤军幕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病逝。红军中也有一个刘子奇，两人一个是国民党少将，一个是共产党少将，不能不说十分凑巧。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到他们在那场为护国家生存的国战中都尽到了一名中国军人的职责。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多半几代之后都能得个各为其主的评价，要是投降当了汉奸，那可真是进不得祖坟的。写到这里忍不住披露一下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缘起，那就是在历史写真当中哥伦比亚的中国留学生们在918之后抗议的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些风华正茂的中国学生背后横幅上是一句饱含深情的词句：中国的女儿们。中国人中胆小怯懦者有之，内斗成性者有之，但每逢民族危亡的时刻，总有一些人无论身在何方，无论这个国家待自己如何，总不曾忘记自己是中国的女儿们。也许这就是中国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仍然不会亡国的原因。 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外篇二，轰炸锦州的法国飞机。日军攻占沈阳以后，东北军主力退到锦州一线布防，但日军并未因此止步。9月24日，日军飞机对锦州进行侦察，并进行了第一次轰炸。10月8日，日军再次轰炸锦州，特别是第二次轰炸。第一次轰炸其实是日军侦察之余的顺手之作。这次侦察的参加者竟然是日军智囊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这个918的策划者登上一架法制包特兹飞机的后座，并带上了数枚炮弹改装的炸弹。侦察完东北军的阵地，顺手投掷下去，就完成了这次轰炸。而第二次轰炸是本庄繁下令进行的。8日晨，日军独立飞行第八中队长平田陈南少佐率88式侦察机4架飞抵沈阳，在长春以西宋家洼子机场与花泽友南大尉率领的独立飞行第10中队会合。该队出动5架包特兹战斗机和2架88式侦察机，两个中队日机共载25公斤类型的炸弹计75枚。这批敌机飞行高度为1300公尺，飞行了约240公里之后，于13点40分到达锦州。他们先后对锦州的东部和西北部进行轰炸，均遭到东北军部队的对空射击。轰炸完之后，平田率队直接飞回沈阳，而花泽的5架包特兹战斗机因载油量少、航程短，中途至大石桥机场落地加油，18时飞回沈阳东塔机场。此战炸死居民16人，重伤12人，这就是著名的锦州轰炸。日军对锦州的轰炸一时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密切的关注和谴责。10月9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第一次向内阁会议通报了日军轰炸锦州的事件，并且召见了日本驻美大使，指出日本在锦州的做法违背了国联决议的精神。英国外交大臣李丁在给英国驻日大使的指示中表示，自己被轰炸锦州的报道搅得心烦意乱。国联理事会也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将原定10月14日召开的会议提前召开。面对因轰炸锦州引发的国际关注，日本方面自己也承认，日军轰炸锦州使国联空气恶化，对日本非常不利。于是仿佛牵一发而动全身，日军的轰炸成了国际重大事件。而如果查看当时中方档案，也会发现日军的空中优势和飞机助战是中方将领解释战斗失利的重要理由，他们普遍对日军的制空权谈虎色变。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日军两次轰炸锦州的行动中，都有一批法国飞机参加战斗。这批法国包特兹飞机日军根据谐音称为保真式飞机，是其在918事变以后广泛使用的机种。日本怎么会有法国飞机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日军手中的法国飞机是哪里来的？这些飞机和东北军又有什么关系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